正在踏访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的党宣传工作人员6月6号登上了白头山。他们6月7号瞻仰白头山密营故居，向立在白头山密营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在一起的马赛克壁画献花束表示了敬意。他们在金日成同志的亲笔送诗碑前听讲解后，参观了白头山密营。踏访行军队员们还参观了朝鲜人民革命军队员们跟随金日成同志挺进祖国的时候所利用过的狮子峰密营。这一天，党宣传工作人员举行了诗朗诵会和革命歌曲合唱大赛。在这之前，他们踏访了仙武山和熊山密营等地。